田叔，赵行成人也，其先其田氏也。叔好见，学黄老术于栾巨公，为人廉直，喜任侠。由诸公，赵人举之赵相赵武，言之赵王张敖，以为郎中。数岁，赵王贤之，未及迁，会赵武冠高等谋事上，事发觉，罕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。赵有感隋王，罪三族，为田叔、孟叔等十余人，者依自昆前，隋王至长安。赵王敖世白得出，废王为宣平侯，乃进言叔等十人，赏赵见与语，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。上月，晋拜为郡守、诸侯相。叔为汉中守十余年。孝文帝初立，赵叔问曰：“公知天下长者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何足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公长者宜知之。”叔顿首曰：“故云中守孟叔长者也。”是时，孟叔作鲁大入云中免。上曰：“先帝至孟叔云中十余年矣，鲁常一入，孟叔不能坚守，无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，长者故杀人乎？”叔叩头曰：“夫冠高等谋反，天子下明诏，诏有敢随张王者罪三族，然孟叔自昆前随张王以身死之，岂自知为云中守哉？汉与楚相聚，士卒疲弊，而匈奴莫毒，心服北夷，来为边寇。孟叔知士卒疲弊，不忍出言，是争临城死敌，孺子未父，已故死者数百人，孟叔岂屈之哉？是乃孟叔所以为长者。”于是上曰：“贤哉孟叔！”复诏以为云中守。后数岁，叔作法失官。梁孝王使人杀汉义臣袁盎，景帝诏书暗梁，俱得其事，还报。上曰：“梁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。”是安在？书曰：“尚无以梁氏为问也。今梁王不服诸，是废汉法也。如其服诸，太后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忧在陛下。”于是上大贤之，以为鲁相。相出至官，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，叔取其渠帅二十人吃，怒之曰：“王非如主爷，何敢自言主？”鲁王闻之，大惭，发中府前，使相尝之。相曰：“王自使人尝之，否尔，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。”鲁王好烈，相常从入院中，王者修相旧馆，相常曝坐院外，终不修，曰：“ 吴王曝露，独何为赦？王已故，不大出游。数年已官卒，卢以百金辞，少子人不受，曰：“亦不伤先人名。”人以壮勇为卫将军舍人，朔从击匈奴。卫将军进言人为郎中，至二千担，丞相长史，师官。后使赐三合，还。奏事称意，拜为京府都尉。越余迁司职。数岁，立太子举兵，人不必城门，令太子得王，作纵反者卒。赞曰：“以项羽之气，而既不以勇显明楚，身屡军千骑者硕矣，可谓壮士。”及至困厄奴禄，苟活而不变，何也？彼自负其才，受辱不休，与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承重其死，夫必切见人，感慨而自杀，非能勇也，其化无离之志耳。栾布哭彭越，田叔随张敖，赴死如归。彼城之所处，虽孤烈士，何以家哉？